霍斯音乐特区第129集。The Sunshine of My Life， 不過是翻唱版本，是 The Brahmers 唱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。 那改好了，那又一個星期了，那上個星期沒有播到節目，沒有做到節目，其實 basically 因為很簡單，就是我說 download 不到那些 track， 因為我選了一堆 track， 但是上個星期 Music Ally 不知道發什麼神經，突然之間停了download 咯 ，basically， 即係你可以聽到啲歌噶，佢自己個界面上面個 flash player 係 play 到啲歌，但係咧就 download 唔到，咁死啦！我又唔係好想即係再翻盯其他啲歌，因為手上有好多歌喺手，但係基本上都播過，咁新我。今次嘅一啲又全部都係新歌嚟，咁如果我再翻叮，又好似有啲唔係幾好，實在太欺場啦，咁所以決定，算唔播，今個禮拜再做，咁所以就係咁樣啦，唔好意思，上個禮拜冇嘢聽，請大家包涵包涵啊，咁啊，頭先嗰首歌就喺基本上喺新歌嘅 feed 度抄翻嚟嘅，咁見到對 band 原來係已經有成40年歷史，因為60年代已經喺度彈緊嘢啦。咁亦都應該係我諗，如果喺美國嚟計會比較出名啦。 即唔 exactly 係主流嘅樂隊，但係都算係一隊出名嘅樂隊啦。因為都有佢咁長嘅歷史嘅，咁佢近期都翻出新碟，咁有新歌又成。咁不過我未得閒去抄佢啲嘢啦，咁所以暫時唔講得啲咩住，即唔講得上話知道啲咩啦。但係呢隻我自己幾中意咧，即係翻唱得嚟有啲走廊 feel。雖然如果原本講走廊 feel 就好似有啲唔知點咁樣，即係有啲比較老土嘅感覺啦。但係首歌本來都是老歌嚟嘅，因為73年啊 ，Stevie Wonder 出嘅，咁我都係71年出世啫嘛，咁我只係比佢大2年，咁你可以想象幾老啦首歌。Anyway， 咁啊，跟住想播另外一首歌係呢、這個，咦死啊，係呢個 Andre Brixton 嘅 I Gotta Move On，sorry， 咁呢首就比較強勁少少啦，聽到啦，咁啊，請大家欣賞啊！ 啱聽過嘅 Blues in the Bottle 嘅 Intermediate Visions， 咁一首電子音樂感覺好重，但係其實 Jazz 嘅風味亦都相當之強嘅一首歌啦。有時我都幾中意呢啲嘢，因為其實老問題就係因為我幾中意吉他嘅聲，咁電吉他嘅聲亦都係我其中一種 favorite 啦。咁Jazz 亦都係我近期比較常聽嘅音樂種類啦。咁變咗幾樣嘢加埋一齊啱曬啦，咁所以就呢首歌就等陣揀俾大家聽。咁其實講下啲自己嘢啦，近況啦，兩個禮拜冇見大家，咁其實工作方面已經大致上穩定落嚟啦。咁之前我所憂慮嘅嘢咧，其實都冇大嘅，即係冇大。實際上挑戰到我的情況我都基本上 handle 到，唯一問題就是啲嘢比較瑣碎，現在實在有少少執頭執尾嘅感覺多啲咯。咁但 anyway 咧，即係遲啲到另外一 part 嘅 job function 落埋嚟嗰陣時咧，我諗就應該會大把嘢搞。其實講真的，就算到今個月尾，應該有啲每年都會做兩次嘅特別安排嘢咧。咁一出現咧都嚟㗎啦，咁就應該都會好忙。不過都係嗰句，既然而家個狀態穩定咗落嚟之後咧，我就唔係好擔心呢個節目，因為六隻十六到啦，我都係嗰句啦。我通常一個鐘頭到就已經搞掂，連揾歌、連剪、連錄、連upload， 基本上一個鐘頭鬆少少，乜都搞掂。咁所以其實花我嘅時間唔係好多，我亦都唔係好擔心。最大問題反而係即係譬如打後，遲啲仲有啲其他嘢搞，咁又工作亦都會繼續增加，咁就當然會比較辛苦少少啦。咁但係冇辦法。邊個叫自己太多嘢中意玩，所以冇得講。咁anyway 啦，錄音嘅時間咧就啱啱係九號嘅挨晚啦，因為今日放假。咁凌晨咧，我哋就會聽到Apple 又有新 event 啦。咁係咪有啲有係咪一如我哋之前所料嘅？波特會出現咧，定係有啲新其他嘢出咧，定係阿 Steve 突然之間彈出嚟咧？期待啦！咁大家聽到呢個節目嘅時候，拍者咧應該準備緊聽嗰個 keynote 噶啦，因為我哋出街就十二點啦，到十二點半啦。而阿 Steve 佢哋就係一點鐘開播嘅，咁啊大家留意咯。咁啊聽多一首歌先，翻嚟先再講。 啱聽過嘅係 Mary Ellen Kirk 嘅 Victory。一首我聽落，即係初頭聽就好似有少少不以為然，但係一聽到其實佢個 vocal 一開就知啊，即係好有啲 Celtic 嗰啲歌曲咧，即係啲愛爾蘭嘅歌曲嗰類咁樣嘅感覺，啲塞爾特人嗰種嘅。咁個感覺好舒服，同因為其實我都自己都聽過啲 Celtic 嘅歌曲啦。咁當然諗翻轉頭 Lord of the Rings 嘅電影版嘅音樂其實都好接近嗰一個，即係除咗一啲 symphonic 嗰啲嘅 arrangement 之外，其他有啲歌曲好多時都係接近嗰一種嘅模式嘅。聽嗰陣時聽又係聽得好開心咁。呢首就聽下就發覺啊，咦喂有呢個感覺喎，咁 OK 得。而且個歌手的唱功都幾好，所以就揀俾大家聽。咁其實仲有啲咩講？我做緊咧呢排，咁啊日文又開翻啦。咁早排學咗一輪，咁但係因為某大學個校外課程嗰個開唔到班嘅關係咧，結果我把心一橫就走去日本文化協會嗰度學。咁而家學就應該會一年有多。咁就應該會係幾好玩嘅，因為比較正統啲啦，同埋相信以佢嗰個難度嚟計，都話應該會係挑戰性高啲，因為佢其實係好多時係講緊話兩個 intake 一齊去夾，然後跟住兩個 intake 縮到變一個 intake 嘅一班咁樣咯，咁變咗即係話你兩班縮一班嘅情況之下，你實要努力先得，如果唔係會死嘅，一定考唔到咯。咁變咗咧，就我諗會對於即係認真學嚟嘅都話會比較好少少，咁所以就咁樣做咯，咁報咗呢個班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嘅節目就到呢個段落啦。咁最後送上 Natalie Brown 嘅 I Knew You Were the One 俾大家聽。咁啊，下星期再見咯，拜拜。Since then